水分非常尊重观众，征求观众的意见，听见？啊？ 什么都可以。 您说，京韵怎么样？京韵？ 京韵，刘白老哪派？ 啊，刘白老哪派？您要是想听哪派，唱哪派。白派，白派，好。看行文，看行文可以吗？ 不能说是叫白派，只能说是模仿严秋霞老师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 啊，您喜欢曲艺，爱听曲艺，就是对曲艺的支持。好，再唱点什么呢？ 嗯。 落派。落派了，怎么样？ 好吧，好吧。 谢谢各位良。 好好。 不仅是落派，还点出段子来了。那么我们就唱几句《谢歌文灵》。 好好好， 好，这是落派的代表作。好，只要您没有审美疲劳，我们就请雪芬继续唱下去。 这个落派呀，不一定唱得好。如果唱得不好呢，大家多谅解，多批评。好。飞。 三，陈玄你带领着军卒报家乡。 有的这些观众剩了六十八点，希望姚雪芬能够唱点京剧。 这个京剧呀，我就是跟乐队只对出来一段17年。 哦，老大，现在有能力。 就是有一点点模仿高玉倩老师。 哎，杨雪芬特善于模仿，刚才忘了，他几个老艺术家曲艺界的，谁怎么上台，这手怎么动，都模仿惟妙惟肖，是不是？这个模仿就模仿一段高玉倩老师。 模仿高玉倩老师啊，不一定模仿的好，如果模仿的不像，观众朋友就别给我打分，好不好？反正今天就以联欢的形式吧，咱们大家一起热闹，因为是正月嘛，要喜庆，咱们怎么高兴怎么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重担就落

几点江水，好高就先上了咱们三十大坎，我死后就要领我分花天子，叫皇子叫当我的这个阴魂饭，我死后就要把我葬埋营地一个千千万万呐、啊。 上看，掏出了此时我也要写，这也写下了以后嘛，我的来到了怎么那么快，来到刘家的坟营外边，外边人也跑去了那坟头上供，现出刘伶木灵官，杜康撬开那棺材盖，刘伶死尸藏在里边，已然翻开把全不见，变成庙用的一神仙，一字方巾就在头上戴，八卦仙衣在身上穿，黄龙刺刀在腰中系，水洼云里在耳中穿，杜康手上前开眼换，叫声刘哥要听言，嘿，起来吧，来你可起来吧，你跟我装的本是什么汉，照定了头顶的鸡的一掌，惊动上方一个嘴尖，刘伶的爬起来个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开惊醒了我的好方一番，小家人一见我喝了一笑，我可不知道啊，刘伶的杜康我是神仙，上前就那个杜康拜，尊一张杜掌柜的西的周全，果然你有了千家手，到我丈夫的官府杨天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转，点庄卖地的把你账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到有那还钱日，付了蟠桃三日三，二人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本心间，杜康倒酒啊吧，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你的哪个有教堂啊，你的桥过的我的前世啊，他写的我的后乡，你们你们谁家过呀，十七八个大姑娘的弯弯道道拄个拐棍，里个那个的拐棍啊，我们叫母亲呀。 想起来南街边儿啊，那弄的我的儿女儿啊，我的儿女儿啊，自从那一年的出了村到现如今呐，怀抱着胖小的胖论堆儿，嘿有个意思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可他妈本姓金儿。Oh my God.